OK， 时间到，我们就开始今天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早上这段时间，帮助我们借着这个教材这本书，更好的读你所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手中的圣经。求你乐意使用你自己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媒介，就是幸福的主日学。求你祝福我们今天在这里所做的一切。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我们延续第一章。这个是第四次讲第一章，所以进度比我预期的慢。我先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到目前为止，明白，明白这个课程的用意或者目的吗？其实就是要帮助我们更好的读上帝的话语，帮助我们发展出正确的圣经论，正确的读上帝话语的神学。 OK， 然后我喜欢这本书的进入，就是之前所提到他在第一章就先，如果我们读圣经最终是要得着生命，那按照耶稣他自己的话语说，如果你来到他那里就得着生命。犹太人的问题就是他们不肯到耶稣那里去，因此查考圣经却没有得着生命。那么我们首要是在所有的经文之中都要得着基督，这是我们读圣经最终的目的，也是最实用的目的，也是因为这是唯一可以叫人得到永生的读经的方式和目的。所以这本书的进入，它的第一章就是先在圣经中看我们的主耶稣他自己如何读圣经、使用圣经。OK， 好，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段落，三个段落教材里面，耶稣他如何看圣经是全备充足的 sufficiency of the scripture， 圣经的全备性，有的时候会这样翻译 sufficiency 或充足性。 OK， 这个是许多圣经论的课程或作者会提到圣经的一个特色。什么意思？我们先看耶稣他怎么作者怎么看耶稣他认为圣经是全备和充足的。第一个，他用的例子是在哪里？面对试探的时候，一次又一次，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似乎耶稣他有一个背后有一个概念，就是经上记着说，这就够了，你不需要再用其他的理由，引用其他的证据。因为经上记着说，这就是一个 it's a final verdict， 最终的裁决。经上怎么说，就足够了。OK， 就不需要再诉诸圣经以外的权威或者资料或者证据。如果你查考圣经，尤其我们现在查考圣经，有许多可以帮助我们看圣经的资料，有许多的注释书。也许你读多了注释书，有的时候不免会觉得学者有一种倾向，似乎他们搜寻很多的资料，为要佐证他们看这节经文或那节经文的看法或见解或立场。我不是说你不能够用圣经以外的资料来帮助我们读圣经，但是那个圣经最终的意义，圣经是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最终的意义必然是在于他自己，而不是必须引用圣经以外的权威。这就是我之前提到，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保罗新冠一个我认为最致命的问题，不是他们提出的看法一定有错误，而是他们的 hermeneutics， 他们的整个释经或诠释架构。你会注意总是诉诸 Second Temple Judaism， 第二圣殿的犹太主义、犹太教， 所以他们最习惯用的是你们都搞错，因为你们不了解当时犹太教第二圣殿犹太教的处境，他们犹太教的信念。 OK good OK， 我觉得如果你要做学术研究的话，这是一个无可厚非的态度，但是我们不是在做学术研究，我们是要得到永生。 Alright， 我们最终的权威，我们还是诉诸圣经自己的证据，看来这是耶稣他自己的态度。 OK， 所以他说不止耶稣在面对魔鬼试探的时候，他诉诸的是经文怎么说。 OK， 他直接诉诸经文。他在整个的事工之中，他都是在引用圣经，不论是在讨论离婚的问题，不论是在讨论杀人的问题， right？ 十诫，甚至他自己的应许，OK。所以耶稣许多的比喻都是有经文的基础，旧约经文的基础。包括他自己说的话，在十字架上最后的那句话成了，甚至你要严格来说，也许他最后一句话是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这些都有旧约的依据，或者延续旧约经文的启示。成了什么？成了你可以说成了旧约的应许，一切的应许都在十字架上所成就。这是他怎么看，用旧约的经文看他自己的工作，一个完备的旧约经文全然解释他的工作。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中，因为他相信旧约的应许，诗篇十六篇，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Okay， 这个就够了，对耶稣来说就够了，他就可以在他最黑暗的那一刻把他的灵魂交在他父的手中。在他的比喻之中，也显出这种耶稣对上帝话语、圣经的全然的相信。圣经的话就足够了，所以他们那个比喻，拉撒路和财主的比喻，来，那财主要那个亚伯拉罕做什么事？是，除了那个之外还有什么？他似乎有一点自我认知，就是他已经落在这种绝望的痛苦之中、惩罚之中，但是他还想到谁？还活在世界上的他的兄弟们，然后他要亚伯拉罕说：“你叫那个拉撒路回去，去跟他们讲。”哦，耶稣，那个亚伯拉罕怎么说？在这里亚伯拉罕就是当然就是代表耶稣的态度，因为这是一个比喻嘛。他们有圣经就够了，如果他们不相信圣经，他们也不会相信一个死人复活回去告诉他们说的话， right？ 所以耶稣对经文的态度也应该是我们对经文的态度，我们最终应该要相信真正能够拯救人、真正能够叫人相信上帝的，不是神迹，不是奇事，不是生活中许多的小确幸，甚至不是上帝的祝福，而经历上帝的祝福人才会信，而就是上帝的话语。OK，还有什么这一段？ 他这一段的后面有讲的，我们看一下好了。他在我们的教材里面第几页 ？OK， 我们先等一下，等一下，我们他还有提到，就是说，在每一个时代，人所能接触到的圣经始终都是充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在第四页，应该是教材第四页的，应该算是第二个段落，第一句话。充足的什么？当我们说 sufficiency， 哦耶，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当我们说圣经是充足的、全备的，你总应该说它充足。就什么来说，按照什么标准，为要达到什么目的，圣经是充足的、全备的。要教导你做人处事吗？也许。要教导你如何养育儿女吗？或许。要教导你理财吗？也许。但是最终什么意思，就是圣经是充足，圣经说了就算，你不需要再诉诸其他的权威、其他的资料、其他的来源、其他的证据。充足什么？ 救人， 叫人得到永生，就是那个约翰福音5:39-40的那个犹太人的问题。查考圣经以为其中有生命，但是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言下之意就是，你们查考圣经，再怎么查考，对你们来说，你们没有真正用正确的方式读圣经，你们没有得到这个查考圣经应该得到的目的或者益处。所以这作者在这边说，在每一个时代，那我们就说他这句话什么意思？每一个时代人所能接触到的圣经始终都是充足的。我们想到就是，我们会说旧约的圣徒他们所接触的圣经有我们这么充足吗？有我们手中的圣经这么全备吗？在某个意义上当然没有，因为他们还没有什么新约圣经。但是就那个最终的目的来说，旧约圣徒他们能不能说，因为这些我们手中的经文都只不过是影子，那个真体还没有来，因此它不足以叫我得救，不足以赐给我永生。这似乎不是耶稣的态度，不是吗？这似乎不是耶稣对犹太人说话的态度。耶稣对犹太人说的是，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其中有永生，言下之意是其中确实有永生，问题不是这些经文不够全备，而是你没有到我这里来，你没有以用我们现在的用词，以基督为中心的方式，我这个受膏者为中心的方式来看你们手中的经文，因此你们没有办法得到永生。但是我想耶稣的意思也是，如果你们真的是凭着信心依靠圣灵读你们手中现在就有的旧约圣经，如果你们真的是属于我的人，真的是上帝的儿女，是父赐给我的人，你们就会到我这里来，你们就会得到永生，你们读的经文就会让你们到我这里来。他的理想会不会太高？他设的标准会不会太高？你们觉得？因为当时的犹太拉比似乎在其中，在经文中来到耶稣那里的人似乎是非常非常少数。也许从一个方面你可以说耶稣的标准非常高，但这并不是不合理的标准， right？ 你可以说当时那么少人，这是我们上一堂课有提到一个因素，就是他们的时候还没有到，因为什么？圣灵还没有被赐下来。但是当圣灵赐下之后， 借着使徒他们的讲道，一天之内就有3000人得救。借着使徒保罗的整天辛苦的传道，譬如说在帖撒罗尼迦，似乎在，好，我们就给他6个月，在6个月之内，这些人就可以有极高深的神学，我会说甚至超越我们任何人，任何似乎超越我们任何人的神学。那保罗他所传讲的上帝的话语，无非就是旧约的经文了，因为使徒行传讲说他就是进到犹太人的会堂，用他们的经文跟他们讲说，他们所期待的那位基督就是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却3天之后复活的那一个人。所以作者在第四页第二段落那个他是有一个救赎历史的概念，就是上帝在救赎历史中总是拯救人，而且上帝的话语总是在对那时候的人，你说是足够充分的，可以叫人得救得到永生的。在最后一段他说，这个就是我刚提到这个充足性的肯定，耶稣肯定是充足性，与圣经被上帝赐下圣经的目的 是有关联的。赐下目的就是叫人要认识上帝，认识他所差遣来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永生，这就是最终的目的。但他这边讲，我不知道你们读到这个会不会有问题。他说，在这个段落，这个圣经的充足性或全备性的段落的最后一段，他有一句话，他说：“圣经的赐下并非为了成就自身的应许，它本身也并非救赎我们的工具，这从来就不是上帝的旨意，神的旨意。”这句话意思是什么？拯救我们的是什么？拯救我们的是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 ，right？ 他是道，但是他是特别是道成肉身的道，所以他有那个肉身可以为我们舍己，给我们新生命。所以我想作者在这里提醒我们。圣经最终的目的是叫我们有份于那个救赎，叫我们得到永生。但是，圣经本身并不提供，并不能拯救我们。Right? 但是圣经因为描述或者叙述，告诉我们，给我们，提供我们上帝救赎我们的历史。因此我们就知道他如何拯救我们，特别是借着他的儿子。Right. 为我们舍己在十字架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事，所以我们的信心就有凭有据，大概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没有圣经，我们就不知道这些事，我们的信心就没有内容。而且他这边有提到最后一段有提到圣灵的工作，我想这也提醒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有效用的读圣经，这一定就印证是圣灵的工作。因为你可以读圣经，但是你不见得因为你读到圣经中上帝所告诉我们的一切事情就认罪悔改相信以至于得永生。许多人都读圣经，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果效。他在这边有提到说，圣灵在 圣灵的运行不会脱离上帝的话语，从创造开始就如此。上帝说有就有，但是是什么？上帝的灵在深渊之上运行。所以也许作者在这最后一段是针对现代圣经读者一种我觉得没有益处的倾向，就是我们今天讲到也会稍微提到，因为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就是你读起来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 这段经文为什么会出现在圣经里面，我们会有这种问题，可能背后有一种预设，就是经文应该是有直接的应用，对我很实用，但是族谱会对我有什么用？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也许作者在这最后一段提醒我们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它不是一个行为守则，你也不应该直接就把它看作我遇见我生命中有一些问题，圣经中一定有提供答案。是圣经只有提供答案，但是圣经通常不是直接提供我们答案，它不是那种我们期待的无所不能，它有它的目的，它有它的功效。也就是说，有一种读圣经方法其实在滥用或者误用圣经是没有果效的，没有效益的。也许就像犹太人他们读圣经的方式，犹太人拉比他们的诠释，读圣经的诠释，你会发现有超多的应用，几乎都是应用，到最后都是应用，都是智慧。但是许多时候当我们读起来会觉得非常的牵强，也许这跟他们期待圣经的功用 有关系。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他们把圣经当作一本非常实用的工具书，可以规范你教导你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但那不是圣经的目的。 OK， 关于这个段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就延续下来好了。那讲到圣经的功效或者目的 efficacy， 圣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这个跟它的全备性是有相关的。 你也应该问同样一个问题，大有功效有什么功效？就什么来说它是有功效的？对，所以作者他先提到耶稣他自己的话语是大有功效的，他说一句话就可以平静风浪，以至于他的门徒会问好问题， 这人到底是谁？答案他不只是人，他是上帝儿子。OK， 也许作者这段他的目的是提醒我们，如果耶稣的话语，他必然知道他的话语可以平静风浪，而且就我们之前的学习知道，耶稣看旧约就是上帝的话语，就是上帝的道，就是圣经，因此他也必然深信圣经上帝的话语是大有功效，大有效力。OK， 但是事实也是，耶稣他自己也见证到，这个效力不见得发挥在所有人的身上。甚至似乎很多时候只发挥在少数人身上。所以作者在这里 这里提到一个现象，就是说耶稣他自己也明白，虽然他说的是上帝的话语，虽然他教导的是无非就是圣经，但是人对他话语的回应各有不同，并非因为话语本身有任何的缺陷。问题是什么？至少这位作者 Thompson 他怎么说？为什么会有？如果上帝的话语是大有功效的，因为它是上帝的话语，为什么这个功效在不同的人身上 的呈现会有这么多不同，这么大的差别？Okay. 所以作者 他用两个理由，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心意，或者 他对人的审判、right? 他对人的他要刚硬谁的心就刚硬谁的心，但是这从来不叫听到的人有所借口，就是说因为上帝刚硬我的心，所以我没办法听。所以作者也说这是听到人他自己的心。Okay. 所以耶稣会对犹太人说，我觉得这个很有趣，约翰福音8:43。在这个段落第四页的最后一个段落，我们的教材里面，那个课文里面，他说，同样大有能力的话语，神会借着同样的这些话语，向一些人就显明自己，向一些人显明自己。由人主观的意思就是，借着这些话语，他们认识上帝了 ，right？但是同样的话语，有一些人却更加叫人坚定不愿意认识上帝的心，是同样的话语。然后耶稣对犹太人说，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就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然而在43节，他说为什么有人听不进去呢？有人些人无法理解呢？他说：“你们不能听我的道。”哈，这似乎没有解释他们为什么没有。你们不能够听，你们听不懂，因为你们不能够听。耶稣什么意思？大家有什么想法吗？42节，耶稣说：“倘若上帝是你们的父，你们就会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上帝的，也是从上帝而来的，并不是由我自己来的，乃是他差我来的。” OK， 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就是你们不能听我的道。接下来当然44节，就是因为你们是出于魔鬼的、right? 但是你们为什么不能够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你们不能够听我的道。这似乎没有解释太多，你们不能够听和你们不能够明白我的话语，其实好像是同样的意思。但是从上文下文看来，耶稣主要是在讲什么？ 如果上帝是父亲，你们才能听。 这个跟上帝的旨意有关系嘛 ？Right？ 这个跟上帝的拣选一定是有关系，但是跟人心有没有关系？下文，因为你们的心不是属于上帝的，你们的心是属于魔鬼的。接下来作者就讲，他说在第五页的，应该说一二三四第四段落吗？耶稣的话语时常就直接引用旧约的话、right? 这是建立在他认定上帝的话语旧约经文是大有效力的，但是显然不见得在每个人的身上都产生这种应该有的效力。所以作者在这边讲说，旧约的圣经的确有力的见证了耶稣的位格与使命，那个效力，那个果效，最终应该叫人认出站在他们前面对他们讲道对他们说话的就是经文所指向的基督。但是在耶稣那个时候，许多人都不这么认为。所以作者怎么讲？他说经文应该是很明显的是指向耶稣他是谁和他的工作位格和使命，但是拒绝这一见证，就是经文见证的人，只不过在表明他们正处在上帝的审判之下。所以我们可以趁机再延续两周前的讨论。两周前的讨论有讲到，我有跟大家说到，就是一个人教导的口气、说话的方式，或者他是否有那个温柔的智慧，他自己是否有领受那真道的温柔的智慧，确实可以影响听的人、受教的人是否可以听、是否可以受教导。Up to a point， 到一个程度 ，right？ 因为现在传道人不是耶稣 ，right？ 他会有口舌上面的过犯，而这过犯会变成人的绊脚石，阻碍人领受真理。但是有另外一个迹象，我应该是怎么说？我求你们不要让这个变成你们的绊脚石。你们听懂我的意思？不要让传道人的缺陷成为你没有办法听到的借口。Right？ 通常的方式就是你说的都对，说的都没有错，我也接受你的真理。你的原则都正确，你的神学非常正统，只不过通常是你太神学了，让我的感受不好，我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你让我很受伤。这种心态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许多犹太人对耶稣教导的心态正是这样的心态。今天经文还会讲到另外一个例子，耶稣说话的口气，用我们现在的标准，你会认为说他口气很好吗？但是有些人就，而且是直接对某个人说话，那个人他就因为耶稣对他这样子说话，他就得到上帝的恩典，得到永生，得到怜悯。所以我在这边只是提醒，就是是的，传道人会有缺陷，甚至传道人会犯错，会变成人领受真道的绊脚石。但是我们听到的人，不要让一个人讲话的方式、讲话的口气等等变成你自己领受真道的绊脚石。 OK， 我在那个，我不知道在你们的教材里面有没有把那个阿摩斯书的经文列出来。阿摩斯书有一段经文，它是在第八章十一到十二节。阿摩斯书你知道是对以色列人的审判，right？他说中文的翻译是，看到日子将到，我必将饥荒降在地上，人不是因为饼饥饿。他中文翻译成负面，并非无饼，但是原文希腊不是希伯来文，就是人饥饿因为饼的缘故，意思就是因为没有饼。人饥渴因为水的缘故，因为没有水。 No, 这都不是你们饥饿的原因，饥荒的原因，而是你们，中文翻译是没有听到耶和华的话。那个翻译的太，我觉得太把这句话严重性太减弱了。先知他的原文是，你们饥饿是因为根本就没有耶和华的话。当然没有，就是他说你们饥饿是因为耶和华的话，延续上文的意思就是，你们根本就像你们没有饼，你们没有水，你们现在也没有耶和华的话语。这是对谁发出的审判？对以色列人发出的审判。以色列人记得摩西对他们说，唯有你们在所有人之中，只有上帝把律法赐给你们，但是如果你们硬着心到一个程度，你们就是不愿意听，到最后你们想听也听不到，甚至是有上帝儿女名分的人，上帝会把那个他的话语从中间夺去。他说你们会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语，却寻不着。好，所以不要让这种情形发生在自己身上。OK， 这个段落大家有什么问题？他最后一个有一个那个有一个必须，他在讨论说经文中耶稣时常讲说这上帝的话语必须成就这个概念。神学家的遇到这样的必须，通常会说 It's a divine necessity， 就是上帝的必须，就是在上帝旨意中必要成就的这种必须性。因为他是上帝的话语，因此他必然必须必要成就。话语的成就跟说话的人的他的位格他是谁有关系。如果上帝是必要的，他的话语就是必要的。 OK， 关于这段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必要性，我们如果具体的讲，也许我们可以在使徒保罗身上看到，这家伙是高材生，犹太教的高材生，加马列门下的学生，他会把这拿出来讲，就表示他不只是他曾经在加马利门下学习过，他是加马利门下的高材生。所以同样的经文，他查考经文，他就是耶稣所讲的查考经文，不可能到耶稣那里去，所以得不到永生的人。但是一直到，你可以说耶稣到他那里去，不是吗？亲自向他显现，然后之后同样的经文，他用同样的经文进到犹太的会堂，跟犹太人辩论，说经文指向的就是那个拿撒勒人耶稣。这种转变，这种必要，你只能说，因为是上帝的拣选，所以他的心再怎么刚硬，保罗的心再怎么刚硬， 还是必成就在他的身上。我认为这样子经历上帝恩典的人，这种不可能的恩典他自己经历的人，他到最后这样的人真的能够深深体会上帝拣选的恩典。若非是上帝的拣选，保罗他自己知道他自己根本不可能得救。对不起，我们的进度 又是总是有一个段落没有讲到，所以要推到，因为我们剩下4分钟，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想法？配仪 OK 吗？请说。 就是在那个第三点后面讲到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已经拥有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然而耶稣的到来的确带来改变。 那改变就是 成就 right？ 那个旧约都是影子 right？ 但是影子总是指向或影射那个真体，他的到来就是真体已经到来了，所以改变是。有一些旧约的经文，那些影子所指向的就不再有，它的任务已经达成了，因为真体已经到来，所以就我们之前讲到有提到，就不再有，就废去了。但是耶稣仍然可以说，上帝的律法一点一划也不能够废去。所以那个废去不表示说那个废去，这就作者在这里讲的那个改变，正因为真体的到来，所以有一些指向真体的那个，它的功能已经到达了，它就废去了。我们通常总归就是道德律一定，因为道德直接反映上帝的本性，它不可能废去。但是礼仪律、食物的律法、献祭的律法等等，这些就废去了。所以我们如今不再献祭，如今那个食物的律例我们不再遵守。对，还有其他人有问题吗？OK， 志成，你要不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希望上帝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在主日聚会开始之前有一段时间来参加主日学，在牧师的带领之下，让我们更明白来如何正确的使用圣经。主啊，愿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们，将你的路教训我们，用你的话语带领我们走一条生命的道路。我们将待会要主日聚会的过程都交托仰望在天父上帝的手中。愿你亲自带领，谢谢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荣耀得胜之名祈求。 阿门。志成，以后